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量、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环球旅行家，本期依然是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从今年的10月5号开始，每个周五和周六，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榜样人物走进我们的节目里，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那说到今天的这两位榜样人物呢，首先我要说到一个名词，叫做体育旅游。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接触过这个概念？那体育旅游呢，是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交叉渗透产生的一个领域，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吸引大家参加和感受体育活动和大自然情趣的一种旅游形式，是体育和旅游相结合的特殊的休闲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比如我们到一个目的地参观体育场馆，或者市民的体育休闲活动，打球、滑雪、登山、徒步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可以纳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体育旅游的概念当中。可以说它也是咱们旅行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两位榜样人物就和体育旅游相关，让我们欢迎来自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启勇，以及北京雪都滑雪场董事长童泰成。 我是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杨启勇，从2004年就参加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工程建设，2008年奥运会之后参与负责水立方的赛后运营，2014年获得第14届首都旅游紫金杯奖，同时也获得了奥运工程先进建设者称号，目前仍然在负责水立方的运营。 我叫童泰成，来自北京雪都滑雪场，从事滑雪旅游工作已经接近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取得了一点小成就，参与设计和建造的有30多家滑雪场，其中有2家获得了4A级的滑雪景区。北京雪都滑雪场2018年获得全国最佳城市滑雪乐园奖。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榜样人物做客环球旅行家。再次欢迎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启勇，以及北京雪都滑雪场董事长童泰成。两位都是咱们北京旅游行业这体育旅游方面的功臣哈。那么刚才听到杨启勇杨总您介绍的时候，说到国家游泳中心，我们更熟悉的一个名字是水立方啊，它是咱们2008年的时候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主游泳馆，也是咱们北京奥运的标志性建筑了。那我们也听说从设计到建造都是非常复杂的，那杨总作为水立方的工程建设者之一啊，您一定是非常了解这个建设过程的。那么能不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让杨总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这个水立方的诞生的过程，听说这当中有很多很多当时的高科技，而且也是创造了很多第一，对吧？ 就是奥运工程建设它肯定还是这里面有很多高科技吧，有很多新理念，即使是在2008年那会儿是世界顶级的，可以说集合了中国整个这个建筑业的它的那个智慧和最高水平， 整个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艰难的。 您说的这个艰难是说咱们是从无到有的这种？ 对，从无到有，然后整个设计啊实施都是首创性质的，实际上没有范例嘛，它有它一定的特点，整个这房子那鼓泡的东西叫砌枕结构，这个还是 这叫砌枕结构是吧？ 叫 ETFE 膜结构，实际上叫膜结构。膜结构它可以理解为砌枕结构。 这个过去咱们看到过这种结构的东西吗？在中国？ 中国应该是没有，但是国外有。中国人是第一次干这事儿。 这个结构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它首先是轻，就是极其轻。它比同面积的玻璃要轻那1%级的这种重量。然后它实现的跨度就大嘛，另外就是有一定自洁功能，而又是透明的，这样它对室内环境造成的影响跟别的材料不一样，整个这一套新的设计把它实施下来，这个因为是首创性的，所以花了相当多的功夫。 大概是花了多长时间？ 它比较有特点是钢结构和膜结构，这房子是从下往上干，对吧？基础阶段我们就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后边大概2年多的时间都在处理这个房子这个外形外壳，钢结构和膜结构，大概用了1年多2年左右时间，才处理完。 这个外面的这部分是特别难的事情。 对，这个没干过这个。 您在这个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负责什么样的事务？ 我当时是工程部的技术员、技术主管、工程部经理，就这一路过来的，所以重点就是处理这些工程难题啊，比如说这个钢结构，这个钢结构它是叫空间多面体钢架，就是大学教材里是不存在这么一种结构形式的，它是来自自然界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那么它在设计过程中就碰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范例可循，然后又要考虑这个房子的力学性能啊、抗震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新的设计还是经历了很多这个周折，包括就怎么样把这不规则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也是没有范例的，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难题儿。再有就是这一套膜结构，在国外是有范例的，这个是有的，但是没有国产化，全部是外国人掌握这些技术。后来经过我们努力呢，这个 ETFE 膜结构在中国设厂。就是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膜结构作为一个产业给放到北京了，尽管材料没突破，现在材料已经突破了，当时10年以前我们是在中国没有这样材料，必须是进口，材料没突破，但是生产突破了，这个中国人去安排了整个加工制作，安装，这又是一套新东西，是需要一点智慧和勇气的。 现在您还能想得起来当时看到水立方起来之后那个心情吗？ 是相当惊艳，就是我想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做工程的人，他都没见过这样的效果，是第一次亮相，另外就是整个做一个体育场馆吧，它的目的是为了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那么你经过了一个长达4-5年的这种准备实施，最后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进场了，这个过程这个瞬间是很感人的，我们本身也原来不是体育行业，也乃至于不是旅游行业的人，是工程师，然后工程师的作品最后是被运动员所使用，这是很感人的，就是考试嘛，考试通过了，或者说自己的孩子成人了，这样诞生了。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杨启勇，2004年进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游泳中心项目分公司。他参与并主持了国家游泳中心工程建设、奥运赛事保障、赛后运营、场馆改造工作。在建设期间，先后参加了膜结构、钢结构设计施工、LED 室外照明等重大科研攻关课题项目组，被评为科技奥运先进个人、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并荣获奥运建设工程一等功。 好，我们刚才了解的是杨奇勇在奥运场馆水立方的设计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那同样是旅游行业，咱们体育旅游方面的榜样人物佟泰成佟总啊，您作为今天咱们北京雪都滑雪景区的代表来到节目里啊，要跟我们好好说说您跟咱们北京滑雪场之间的故事了。因为我们知道您是从2000年开始就参与到滑雪场的建设里面，而且听说在这之前你已经参与了20多家滑雪场的设计工作了。那今天肯定时间有限，我们说不了那么多哈。可是我就想问一问，在这么多啊您参与设计啊这个管理的滑雪场当中，咱们大兴雪都滑雪场在您的这个资料当中为什么显得那么醒目？我们还看到说您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那究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是它是平原区域，想建一个雪场应该说是在国内来说还是一个难题才对。为什么呢？大家习惯的滑雪是从高山，无论起跳啊、起步啊，还是坡度、长度，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可超越性、可跨越性、可适应性。但是呢，从平原来说，想建立一个雪场，就给投资方还有设计方带来一定的挑战。它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坡度和长度。如果是增加坡度和长度，就要带来一定的投资压力。相比较来说，这个无论从投资上还是从经营上、从设计上，都有一定的艰难。这是平原滑雪场和山区滑雪场的最大区别。 那这个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呢？ 首先从设计上先解决。这个设计就是给设计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没有形的情况下，要创造一个形。这个形就要需要你有一定的设计经验。 您说的形是？ 这个形就山形。 山形。 要按照山的形状来梳理。那么它的不同的坡度、不同的长度，还要带来不同的体验感。也就是说，会滑雪的人、不会滑雪的人，也就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都要能在这个雪场能体验到不同的坡度，这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说来一次他还想来，重复的来，不断的来，这就是一个设计很成功的雪场。雪都也做到了这一点。虽说是平原滑雪场，但是从设计的理念上说，它还是趋于国内的前端，走在了国内的这个前列了。也是创造了国内首家平原滑雪场有规模的先河。 从一开始设计到最后能够使用，这花了多长时间？ 当年7月份开始设计，12月份正式运营，连百家业的，这就是连珠转。因为京南地区缺这个项目，所以说领导非常重视。 您刚才说的这个速度，这是平常的雪场也会有这么快的速度会设计出来？ 不会，平常的速度最低最低，我说也得给1年时间。 那这算是一个奇迹了？ 算个奇迹，算个很大的奇迹。不能完成的雪场完成了，它可以具备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还有细雪的，能满足不同的客群。 2000年，张泰成任北京雪世界滑雪场副总经理，在2001年被昌平区政府授予先进个人称号。2002年到2008年期间，他设计建造经营了北京云佛山滑雪场、北京八达岭滑雪场、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2013年，应大兴区邀请，他投资兴建了国内首家平原地区集冰雪、戏水、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北京雪都滑雪景区。因为这里是平原地区，无山体优势且坡道向阳，在面对诸多地形地势及周边市场的不利条件下，他出其不意的雪道规划，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提出技术先导、创新思维的发展思路，连续保持雪都客流稳居北京前茅的良好势头，引来更多业内人士到场参观学习。听到佟泰成佟总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应对挑战这新的思路是非常关键的哈。其实无论是刚才的杨奇勇杨总还是佟总，无论是水立方还是雪都，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为了应对这个市场竞争变化呀，还有消费者的需求的升级，我们一直也都在不断的求新求变。那这里呢，我就想再问问咱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杨奇勇啊，这个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好像我们听说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咱们08北京奥运之后呢，杨总您是从场馆建设者转型成为管理者了。那从这点上来讲，这身份的转换，面对着这样一个赛后利用的难题，一定也会有压力和挑战，对吧？ 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公众啊，全球都在讨论这些话题。 嗯， 甚至每年也有专门针对负面奥运场馆的这种报道，包括希腊的、巴西的这些场馆，我们也都考察过。就中国这个奥运场馆或者说水立方来说呢，应该说是在奥运会的这个巨大拉动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达到了一个不太容易的运营高度。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叫实现了盈亏平衡，就是场馆自己的成本包括它的大部分的维修，这全部是通过自己的收入来解决。而水立方呢，就是我们是多元化的综合的经营，最后达到了盈亏平衡，同时呢也保证了体育功能和向公众开放的这些基本功能。 那您刚才说多元化的综合的这种经营，那水立方作为奥运之后北京的重要的旅游地标，是怎么解决之后把游客不断的吸引过去的这个课题的呢？咱们用了哪些方法呢？ 对，整个这个多元化的运营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旅游啊。实际上您刚才问到就是这里边面临的一些困难啊，一些难题。实际上整个旅游业态呢是一个变化的，它是一个逐步下降，目前呢在处在一个平台期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奥运会之后，奥运有一个巨大的宣传效应，然后水立方本身这个建筑呢又非常独特，这样呢就在奥运会迎来一个非常强的爆发。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最好的时期。在那一年呢，可以说其他的工作都不用做，只要做旅游一项就足以就是覆盖成本。在这之后呢，就是旅游收入是逐步的在下降，目前呢降到了奥运之后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个下降呢，我们是通过其他的像日常运营群众健身、体育等等，这个包括商业活动这样的业态呢，把它再填充起来，这仍然保持了一个总的盈亏平衡的趋势。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它不再下降，我们在延续奥运的故事，然后再试图尝试着每年在旅游方面装入新的内容，制造一些新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奥运的这种元素的再次的激发、再次的利用。所以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每年要投入，要有新的创意，然后才能保证整个旅游这个业态它是基本稳定的。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那谈到利用好、开发好奥运的元素，然后讲奥运故事，有更多的一些推陈出新的方法，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呢？ 就是奥运元素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期间的2008年奥运结束之后，我们是不需要再挖掘的，因为电视已经做了充分曝光了，然后全国人民充满了好奇，全世界的旅游者充满了好奇，这个房子是怎么建的，它长成什么样，它的盛况在哪儿。那么在奥运之后呢，我们逐步的在挖掘奥运时候的这些痕迹，包括奥运时候这些运动员的比赛的状态，运动员在重回水立方他留下的痕迹、手模，然后一些图片、当时的电视信号，就是不断的在挖掘、在重新的武装起来。这作为一种常态的或者叫文化展吧，作为一个基本配置。另外呢，就是在每年的旺季都会有专门针对旅游者的演出和专题的文化活动，这样呢它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就是不光能够回顾一下奥运遗迹，能够看到奥运场馆的场景，同时呢也能基于体育、基于文化来欣赏到一些新的节目。特别是在旺季吧，这个对旅游者的释放是有帮助的。也是稳定了这部分客源，一定要主动填充内容，才会稳定下来。实际上旅游和体育本身，这个文化和体育本身就不分家。 对， 然后我们尝试过体育性质的表演，也尝试过芭蕾舞、这个音乐剧这样的北京特色的或者是现代艺术的这些表演，甚至有国际上知名大腕做的这些艺术展，这样通过多种方式把这个文化元素再强化出来，让观众呢具有体育场馆旅游不失望， 同时呢又有意外惊喜，这样就会比较丰富。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继勇杨总为我们介绍水立方这样一个咱们北京的重要旅游地标，在北京奥运之后怎么样来做好旅游的接待服务工作。其实呢，听到他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主动出击啊，要让单纯的场馆活起来啊。那说完水立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童总童泰成这边的雪都滑雪场。据说您这边的这个雪都营业之后呢，随着周边的一系列的雪场啊、戏雪乐园的这样的增加，当时的这个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竞争对手呢就开始打价格战了。这在咱们旅游行业当中应该是咱们都不愿意看到，但有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的。那童总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觉得要是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像北京的簋街一样不算差的一个市场，我希望南边不仅仅是雪都一家，要起来许许多多的雪都，这样大家都有一个差异化。对于消费者的心理来说，他不见得老在你这个雪场滑，你的雪场设计的再好他也会流失客流。为什么呢？人的心理就这样，要找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雪场。别看现在说很可能啊，雪都是独一家子的地方，说无论从规模啊、经营啊等等方面做的这个前卫一点，我还是希望这个加多一点，这个大家有可选择性，这样在一块儿找出自己的不足。但是你的经营的角度，你的战略的定位是很重要的，特别从设计和经营角度来说，你一定要做出别具风格的东西，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其他人很可能在其他家的雪场会出现价格战，我们不，他们都很担心。下面的这个和我一起打配合的这个同事都担心价落吧落吧，我们不落，我们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品质做好，才不至于跌入那价格战当中，否则先倒下的是我们自己。精品它就是精品，优的东西它就是优的东西。你只要一打价格战，你肯定你后边你有无数个烦恼在等着你。我们不打价格战，这是原则。 您现在收听的是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榜样人物，国家游泳中心杨启勇，北京雪都滑雪场童泰成，榜样的故事正在讲述。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学以异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人物再次为大家介绍，他们分别是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启勇，北京雪都滑雪场董事长张泰成。再次欢迎二位。那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提到一个概念，在北京旅游行业当中很重要的体育旅游。那随着2022年咱们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周期的开启呢，我知道二位你们所在的场馆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首先问问童总啊，因为这个部分跟您应该是最相关的。那随着冬奥临近之后，大家对于滑雪运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呢是空前高涨。那您所在的雪场，还有您自己，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这个盛会？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呢？ 现在应该说是这个滑雪产业的最佳的机会，无论从宏观政策、政府的重视度都超过以往，国家也投入了巨资来迎接2022年这个冬奥会。那么作为我们滑雪产业来说，是开启了阳光之门，每一个雪场都在这个应该怎么说，积极的配合，努力的配合，把自己的产业做好，而且要抓住此次的机遇，把自己的最大的亮点、最好的这个优势奉献给社会，最佳的状态来迎接客人。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您觉得跟以前就要不一样了，或者您有新的一些方法、新的思路了呢？ 会，不是咱一家滑雪场在讨论这个问题，整个全国的滑雪场这个出现了井喷，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大家在探讨、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就是2022年之前井喷，2022年以后这个节点怎么样继续保持着最佳状态？那时候会有压力，跟不上脚步的话，你可能就要转型。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有一个专业团队带领着专业的雪场，会有压力，但是就要看你有没有好的思路，有没有好的战略，要激励自己。 您刚才提到一个专业性的问题，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滑雪场，尤其咱们北京的滑雪场来讲，您觉得现在专业性的水平如何？ 这几年还是有突飞猛进的这个进步，以前都是为了盈利，但是 各滑雪场都站在一个高度来思索这个问题了，向国外的学习，然后结合自己本国的这个实战经验，保持不败，一直往前。站在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个要把你的行做好，就是雪场的专业雪道要做好。 嗯。 第二个，把你的服务做好，那是硬件雪道，增加你的服务，增加你的亮点。你如果说在专业上，你在硬件和软件上你不加强，你肯定就有压力了。 那听了童总这么讲啊，我们就理解了这个压力和机会它是同时到来的。老话说这个挑战和机遇并存嘛。那从滑雪场的角度听起来是这样的，而从另外一个场馆，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榜样人物杨启勇杨总，您那边的水立方，我们知道和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因为2022年冬奥会的冰壶比赛、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都是要在水立方举办的。那水立方呢，他们说要变身成一个冰立方，听起来这个名字就让人充满了遐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杨总能不能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 为了迎接22年这个冰壶比赛，我们是提出了冰水转换、冰水双轮驱动的这个总的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保留两届奥运会的遗产，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新的冬奥会而荒废了08年奥运的遗产，也不能因为要保留游泳的遗产就让冬奥会变成一个过客，就是一次性的完成一个冬奥会。这样就是冰水转换，在设计上、在实施上用了可转换的机构，而在运营的理念上，我们将来希望水和冰是同步可以运营的，或者可以周转状态下再运营。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会在比赛大厅，也就是游泳池里边，建一套可拆卸的支撑体系，这套体系包括一套可拆卸的结构和可拆卸的支撑板，那么在上边呢做防水层、保温层，然后是做可拆卸的制冰管道，这样呢就让整个这套冰场它是可以转换的。我们在游泳状态下用几周的时间就把它转换成一个冰壶场地，乃至于它也可以是一个冰球场地、花样滑冰场地。那么在比赛结束以后也可以拆卸下来入库，恢复成游泳状态。我们是希望在未来，就是在奥运会结束以后，那么在春夏秋三季继续保持游泳的状态，而在冬季保持冰上运动的状态。这样呢就是没有为冬奥会大兴土木新建新的大规模的场馆，而是在原有场馆里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也能保留两届奥运会的遗产，用于将来的赛后运营。除了冰场之外，实际上室内环境、室内的照明、室内的声学环境都需要一个针对冬奥会的一个升级，而这些升级呢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规划，这些升级也都是兼顾了游泳和滑冰两项功能的，这样就能够完整的在冰和水液态之间相互转换了。 杨启勇告诉我们，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水立方也迎来了全新的生命周期。在今年年初，陆地冰壶设备被安置在水立方里，就有很多市民和游人前来体验，相信未来冰壶场地和由此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展示也将成为水立方一个全新的景区。杨启勇还说，智慧水立方也一直是水立方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游客提供更加有趣的体验和便捷的服务，成为水立方的工作人员共同的心愿。 所谓智慧场馆呢，我们这个团队理解就是它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用智慧化或者移动化的互联网化的手段跟公众的互动上，更重点应该在这个层面上。次之的是整个场馆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或者它的什么安保方面的这种自动化的检索票务方面的，更次之的是这个，那么重点应该在跟公众的互动上下功夫。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水立方的这个立面，它是由3000多个泡泡组成的，这泡泡后面是灯， 在三年以前呢，这些泡泡是定制的，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团队，然后平时它就是蓝色的，然后团队呢会编一些节日的场景，在重要的时候把它放出来，这样呢就是作为一个景观吧。这三年以来呢，我们又开发了一套移动端的这个控制手段，实际上就直接把它开放给公众了。也就是说，公众可以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注册以后，自己就可以去点击那个泡泡，在手机里面点泡泡，然后水立方的泡泡就可以跟着变颜色。它是有这个功能。同时呢，摇一摇，就是我们摇手机，水立方是可以跟着变颜色，摇摇摇就是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最后变成一个纯红色，从蓝色摇成了红色，它是有这么一个互动功能的。所以本身的场馆的智能化的一些控制手段慢慢的在向公众开放，这意味着公众呢有更多的机会跟场馆亲近，就增加粘度，增加乐趣，能够把旅游目标和人群呢拉得更近一些，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就是在我们今年呢，在比赛大厅推出了一个月光如水的中国探月科技展，这个展呢本身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和国家天文台一块合作，加上我们有一点投资一块做的一个展览。那么它核心是在这个比赛大厅里面出现一个10米直径的巨大的月亮，出一个大月亮。我们中国人在探月方面的科技是很发达的，实际上这些科学家们没有途径，或者说他们也没有任务去强烈的向公众推介这些成就。那么我们为了把这个展做得更有意思，就是不但有一个静态的固定的月亮，还在手机上开发了一款这个叫增强现实的程序，AR 程序。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视画面电视屏幕来直接播一个片子，但是我们想呢还是跟公众更有效的互动一些，那么就开发了这套程序，这样拿出手机它就激活了一个 AR 程序。那么这个程序呢是可以用手指拨动的，拨动之后呢它可以向你展示月球上的地名。月球上地名是个很复杂的事儿，几百年以来人类的成就都在上边，这个东西通过一个静态东西是表达不出来的，这些信息，那么通过手机可以互动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火箭发射登月舱的落地整个这个过程也在手机里面通过三维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呢就是公众不但参观了一个比较有气势的比较奇观性质的一个大的展，同时呢跟这些科学知识做了非常亲密的直接的这种互动。这样我理解就是说从智慧角度吧，它可以为旅游增加很多内容，主要是增加粘度。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好，听过了杨继勇杨总给我们介绍水立方在智慧旅游方面的运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童总最后一个问题。资料当中也看到您是参与论证和制定了中国滑雪场所规范等级划分及评定的国家标准文案，而您在咱们旅游行业的安全生产，特别是确保学生滑雪安全的举措方面，有您自己非常非常多的心得，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刚才谈到了这个学生，中小学生特别北京这一块也非常重视，我们一年接到的中小学生也都在30000人左右，学生占的比例很大。国家重视加上这个雪场的重视这一块，特别是从安全，从家长的角度，从组织者的角度，从教育部门的角度都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制定的文案除了参照这个国家标准文案，然后自己又详细制定了 对于接待中小学生滑雪详细的安全措施，从孩子出校门到雪场运动完了之后送上车，就是出这个校门进这个滑雪场大门再出滑雪场大门，非常细致，每一个节点都有专人负责。 佟泰成告诉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总书记提出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雪场也承载着厚重的职责和义务。2016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正式授予区级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称号，雪都景区也被大兴区旅游协会授予旅游先进单位称号。好，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利用这个机会啊，二位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一员，对前往水立方或者雪都滑雪乐园的游客们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佟总，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滑雪是快乐的，从滑雪产业来说